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，我决定这一辈子都会在你身旁，带着火热的心随你到任何地方，你让我痴让我狂，爱你的号角还在山谷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天空会有

是雍容华贵。 FM 九九九，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春岁月熊熊，烈火燃烧在风中，把你的名字刻在星星上，每个黑夜抬头仰望，温暖我身旁。

柔情地去爱，夜对星发呆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爱与被爱同样守护。